你大点声儿。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儿。 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陶阳子明知这是一个套子，方天琴费这么大的心思就是想赢这盘棋，在瑞宗府的众人面前显现他方天琴天生就是陶阳子的克星。要在平时，陶阳子并不太在意一盘棋的胜败，只是这一次他很想胜，他很想打败天琴，以雪多年中的失败之耻。别人也许看不清，只有对局的两个人看得清楚。陶阳子知道自己这盘棋是肯定胜了，通过天琴来访和提出赌输的条件，陶阳子更确定了这一点。因为无论这个劫怎么打，他只管把摇头劫打下去，天琴总会把劫财打光。天琴到无劫可打的时候，就只有取舍劫大劫小了，他只能取一个，而陶阳子只要取到其中的一个就有了优势。关键是在这个打劫之中，把棋盘打小了，其他地方的棋都打固定了，方天琴再有谋略也无法翻出什么花样来了，就是有花样陶阳子也是能应付的。陶阳子很想陪他玩下去，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。再说陶阳子还积蓄着一股气，一股说不出来的力量。这盘棋方天琴确实没有花样可翻了，而他还是想赢这盘棋，于是他把花样翻到盘外来，而他的花样头便是人丘。陶阳子突然发现自己把一切都看得很清楚，以往一旦遇上事儿，他就弄不清楚，在棋上他清楚，哪怕是再复杂的棋局，一到棋外哪怕遇上简单的算计，他也会看不清楚。但此事陶阳子看清楚了，他看清了方天琴的算计，他也看清了自己的内心。陶阳子迟迟没有应声，是他知道天琴在玩盘外的花样。究竟在这一盘棋后还会有什么图谋？陶阳子迟迟没有应声，是他多少也看清了自己的内心中有一种想用胜来排遣心意的感觉。这些年里他的人生仿佛棋势有起有落，仿佛棋局有得有失，随着步入上层，种种烦恼与不安，再加上梅若云的婚嫁， 使他内心生出了许多异形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如同饮酒似的让他上瘾，需要一次次的获胜来滋养，来麻醉，一次次奇胜奇赢，带来一次次加码的新的渴望。方天琴还是稳稳地坐着，显出了一种在棋盘前的自信。进入了瑞总府的方天琴有了很大变化，他不再有小镇帮佣时的局促，他不着急，把任秋这个小姐让给陶阳子，似乎本来就是他的一步棋。这步棋他一开始就计算好了，就等在此时下出来的。这也是一个劫，怎么打都是他胜了。他自信就在于他早计算好了这步棋。但陶阳子迟迟没有回应，方天琴开始生疑，人会变的，陶阳子为什么就不会变呢？是不是他过于看重任小姐这步棋？方天琴心里在喊，你快应下来，要不再迟了我就胜了你，并再把任秋抓在手里。方天琴开口说，你放心，我会实行承诺的，我是一个讲信用的人，我也相信你的承诺，你也是个讲信用的人，从小到大你知道我，我也知道你。陶阳子本来会立刻应了他，在方天琴一开口的时候，陶阳子其实就有了决定，这也是方天琴早判定的，他绝不会白来这一次。但陶阳子看不过方天琴摆在脸上的这种自信，以这种方式来决定任秋，对任秋是不公平的。陶阳子多少为任秋悲哀，但用这种方式让任秋摆脱方天琴，不再受他的影响，那么一盘棋的输赢又算得了什么？陶阳子隐隐地感觉到，天琴看来自信的神态后面似乎还悬着什么，那悬着的到底是什么？陶阳子看出来，就是有什么也不是在任秋身上。确定了这一点，陶阳子能决定了。陶阳子感觉到天琴的耐心也快过去，在他的内心中总有一点怕天琴，不过这一刻他也能看清天琴也有一点怕自己。清楚了这一切的时候，陶阳子对方天琴说，男人一言驷马难追，好吧，不管怎么走，只看输赢。陶阳子说着，把一颗白棋摆在了与战局毫无关系的地方。方天琴朝这步棋看着，下棋的人对奇怪莫名的棋自然会有思考一下的习惯。方天琴很快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，这放水也太明显了。方天琴皱了皱眉，心里却安定了，露出了舒展的神情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第二天在瑞总府里，当陶阳子在棋盘上走出这步白棋的时候， 旁边所有看集的人都露出了莫名的思考神情。方天琴虽已知道了这步棋，但他还是略微震惊了一下，好像这步棋还会有变招，那吃不透的变招。方天琴棋上是输了，心理上也输了。方天琴去找陶阳子的时候，他还觉得自己就是谈不成还有一搏，但眼前白棋这一步走出来，他发觉这似乎与大局没有关系的一步还牵系着很多的伏招。方天琴昨天就知道了白棋要走这一步，居然当时只意识到陶阳子是放水，没有看到这一步的其他意味。他是害怕了，他真正感受到陶阳子棋的力量。过去看陶阳子与别人下的棋，他就知道陶阳子的力量，但他觉得自己是陶阳子的克星，他总能胜陶阳子。这一回方天琴真正意识到陶阳子的棋力已经飞跃到他的上面，就如陶阳子对他说过的话，棋的力量最后还是心的力量。只有纯正的心才能飞升。然而这时陶阳子把手中的棋投在了盒里，站起来说，我输了。陶阳子投子了，旁观者的眼光都看着他，觉得这个输者很奇怪，因为这最后的一步棋和接着的认输都让人莫名。在天琴的迟疑和犹豫中，看棋的棋士也看清了最后一步棋的伏招。那么陶阳子是故意认输吗？他们说不清，他们能看清的是陶阳子就是在战局之外下一手，这一盘棋也很难说得清胜负。那么陶阳子在关键处下一子呢？陶阳子觉得自己说输也容易，输了也就输了，每一盘棋都要争胜，到底为什么？这一刻陶阳子想到的不是任丘，这一刻他觉得输了就是输了，一个人下棋认输又算得了什么？每一盘坚持要胜又有什么意思？他觉得一身轻松，他可以不受输赢的束缚。棋局一告结束，余参谋便宣布，瑞总本来就决定要嘉奖胜过日本棋手的人，并准备在这两位棋手中选一位担任副官，主管棋士的事务，现在就由方天琴来担任这个副官。方天琴立刻穿上了副官的军服，陶阳子这才想到方天琴与余参谋常在一起的关系，他也能想到这一盘棋的输赢也许还有余参谋参与其中。陶阳子一直与余参谋有着距离，对他是敬而远之的。穿上副官服的方天琴满面春风，他朝陶阳子看来，眼光还有一丝的不安。陶阳子不知他不安的是什么，是怕自己说出这盘棋的幕后真相。昨天晚上陶阳子一时没有应声，方天琴就有不安的神情。当时陶阳子就有疑惑，天琴不会为一盘棋胜负的面子拿任丘做筹码，那后面大概会有什么？不过是什么他都无所谓，哪怕自己像西南王一样离开瑞总府。 陶阳子走出瑞宗府，在街口被田申和拦住了。这个很少与陶阳子对话的广州骑手说，你知道我与西南王的关系，你胜了他，他走了，虽然我气恨你，但也敬佩你的棋力，只是这棋你明显是让棋，这么精彩的一盘棋变成了让棋，你没有想到这盘棋还连着一个副官吧，不但这个副官你丢了，并且还加上我与所有真正下棋的人的避世，一个下棋的人没有什么可以在棋上玩的。说完他掉头走了，留下陶阳子独自呆站着。陶阳子不想见其人，他回到了小巷的楼上。有两天他都没有到中原与围棋研究会去，他不想人家问他什么，他也不想回答什么。方天琴因他的一盘让棋当上副官，这消息肯定在棋界传开了。田生和的话确实让陶阳子有了一点耻于见其人的感觉。其实能看出这盘棋出进的人又能有多少呢？他可以告诉别人他是走错了一步，把棋走输了，但陶阳子没法这样对人说，他知道自己说不出口，他已经做了棋盘上的假事，再说出假话来他实在没有这个勇气。虽然在上层场合他听到过许多许多的假话，那些人说假话都成了习惯。陶阳子坐在小凳上对着床上的空棋盘，朦胧听到女老板在叫，开门见到的却是任秋。任秋来了，她打扮得十分漂亮，身穿红衣，如芙蓉出水般地站在楼梯上。陶阳子把任秋让进房间，面对着任秋，陶阳子想到自己有些日子没去看她了，此时任秋活生生的带点暖香的少女气息在房间里飘逸。陶阳子觉得自己所想的一切都无聊，就是知道了这一切后果，他依然会选择赌输，这件事是非做不可的，没有什么好反思的。任秋在房间里站着没有说话，只是盯住陶阳子看，陶阳子在他的眼光中低下头来。任秋开口就说，你们搞的是什么？陶阳子这才抬眼，他看到任秋的眼中有点红红的，他想到任秋大概去找过天琴了，听说他当了副官，他当然会去见他。看来天琴已经回绝了他，不知天琴是怎么说的，反正是与他断了。这一下陶阳子对方天琴多少还有点赞赏，他怎么也是个讲信用的人，毕竟他们都是从那个重信用的小镇里出来的。没有，只是陶阳子嗫嚅着想着该怎么对任秋说，他也觉得和着天琴这样赌任秋总是不对的。陶阳子明白自己不应该欺骗，他也没有欺骗的本事。只是这盘棋。任秋坐下了，静静地听着他说，他的眼光很亮。封盘那天晚上天琴来找我，他提出来赌输